咗原曲中跟你认识，沉迷听着你在叹息生命，你习惯等待故乡中他叫唤声，然而这夜远岸全没和应，任这异国气温来动情留下我，多人你心内悲哀气氛，回忆回忆横奔仍抽身，曾经和他离开前一吻，到最后听闻那暴风夜他太不幸，回忆回忆横奔黄街灯，沿海桥边曾温柔拥吻，看每夜降临你愿他有能抱近，而奇迹像终于不发生。生活这东京不再陌生，如常每日每夜过于安分，昨日你生命每一天他也着紧，人离去后你愿沉默自困，任这异国气温来动情留下我，多任你心内悲哀气氛，回忆回忆横奔仍抽身，曾经和他离开前一吻，到最后听闻那暴风夜他太不幸，回忆回忆横奔黄街灯，沿海桥边曾温柔拥吻，看每夜降临你愿他有能抱近，迹象终于不发生，回忆回忆横奔黄街灯，沿海桥边曾温柔拥吻，看每夜降临你愿他有能抱近，而奇迹象终于生，然而这影像。